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解锁唔有错啊。 嗯， 知咩解锁啊？ 解咩锁？ 你识做咧，又会解一啲锁。 哦， 你识做咧，又会解一啲锁。 哦， 咁讲解锁之前，梗系要讲下其他嘢啦。而家呢期系咁噶啦，你哋唔好话唔系啊。因为首先一，我听咗我解释先啊。 嗯， 我真系冇去玩啊。 嗯， 冇啊， 我都冇 啊。零啊，你都冇啊？你唔系有时候要喺酒店中嘅咩？ 饭下搵过一次咁大把咯。 唉，真系冇咁乜心机啊！佢啱啱讲啊，咁唔系谂录音啊，今日都唔过嚟。咁啊。咁真係幾得悶㗎。咁其實呢次去呢排去咗啲咩呢，都係食咗兩件飯盒啦，咁啊去咗一次斜機，咁就 斜機， 咁我就會分三次講㗎啦，唔免使我諗唔好諗做一次過講晒啦，我要慢慢拉布拉到雲啊，即係咁當然啦，都係即係趁住呢個風頭火勢，即係我眼見而家好多呢啲 KML 嘛 KOL 呢、都幾得旺下喎， 咩旺啊？ 嗰啲啲瀏覽量啊，幾撚旺嘅喎。 咁就你咪開翻個 YouTube 頻道咯，又 嗱我其實我哋傾過啦，係嘛？ 嗯。 啊，咁我哋有個朋友就多事之秋，佢又唔得啦。咁我同你其實我真係諗啊，諗住揾下你有做啊，揾下長毛文有做啊咁樣。咁其實我想揾一啲 apps 可以蒙咗塊面嘅。 嗯。 咁其實我又唔怕啦，我啲公開曬啦。即係好似你要翻大陸。咁啊，陳寶文又翻大陸，咁我可能我仲有其他網友都要翻大陸嘅，咁啊好唔方便噶嘛。咁、如果露個樣，但唔露樣又唔過癮噶嘛。而家啲 KOL 唔識鏡咯，你企喺鏡頭面前，我企喺鏡頭， 淨係得我一個，好似又唔知點咁樣。我成日覺得我 冇嘢噶，你睇 YouTube 好多人， 我覺得好公平嘅，要好公平嘅。 好多人都係咁嘅 樣。我知，但如果譬如可以有啲蒙到塊面啊，可以令人認唔到個樣嗰啲咧 ，Apps 咧，其實如果整得到咧，其實我都打算。开嘅，即系点解我迟迟都唔开，亦都有一个理由。 唔系你依家开定都得嘅喎，其实冇所谓嘅。你开定个 channel 叫我爱刁民牛，跟住将你之前嗰啲智能手机全部声音档嘅你就上晒去先，就 净系手机系净系会俾人公开嘅。即系我死嗰日啦， 唔系智能手机，即系智能俱乐部啊， 即系 你依家摆紧出去嗰啲啊，你依家自己摆紧去自man 嗰啲，你咪搬晒上 YouTube 先咯，冇所谓啊。 你知唔知咩系一个乜捻嘢工程嚟嘅？你知唔知？ 好簡單啫，上升檔。 我有成千個 file。 唔係啊，你依家一年睇得嗰，即係你睇到一年到嗰個啫嘛，你個網站。係 啊， 係咯，你咪將嗰一年擺咗上去先咯。 哦。 咪慢慢追咯。 40-50幾個，你知唔知係個咩撚嘢工程嚟？你知唔知？ 咁你冇嘢做啫，喺屋企依家又唔去玩咯。 咁其實我話唔去玩啫。咁我都有好多。我哋都無線忙嘅，你唔撚明嘅，即係星期五又要湊下侄女啊，咁有時 喂，上載你屌你配你福智南嗰幅圖， 加上我部電腦又可以喺地咁屌， 唔係你咪擺佢喺度撳上傳，跟住擺佢喺度由佢自己搞咯。 其實嗱，喺我啦，我係諗住打算咧就開一個 channel 仔，咁啊淨係 for YouTube 嘅啫，咁啊 for 唔係智南嘅嘢，即係唔係智南俱樂部嘅嘢。 即係 一支藍俱樂部咧，就 類似挺拉視像版啦， 係啦，就視像版啦。我係希望係咁樣嘅，但我一個考慮咧，即係你知啦，我又唔好話個撚貴啊，即係少流量咧，我即係少人瀏覽咧，我就唔肯中意。但係會唔會好多人瀏覽咧？我講我聽呢輪一定會多嘅，呢輪一定會多嘅。但係過咗呢個運動，當然呢個運動唔知幾時先過啦。即係過咗呢個運動咧，其實就會係呢啲咁嘅 KOL 嘅低潮嚟嘅，佢全部會插曬落去。一插落去咧，其實我自己係過唔到我自己嗰種，突然即係千呼，可能開嚟好撚多人聽，突然間屌，我得翻幾百，咁我 你又要請教下探長呢樣嘢， 即係我自己係， 即係探長又係，你即係我耐唔耐都聽下佢啦，即係耐唔耐一個禮拜可能有成千人聽 live， 突然間得翻幾廿人聽 live。 係啊，喂，我坦白講，嗱，我同探長都可能啲有少少， 唔係探長冇㗎，探長冇所謂，探長佢純粹係自娛嘅啫，開個窗。 有呢樣嘢啊！最撚撲街就我好撚有呢啲， 咁你死要面，你死要面冇辦法，真係幫你唔到。 即係我鄭大班咁講，我搭開747嘅你個坐直升機， 咁屌， 如果你咪想 D 一百咯，有本事。 嗱，我又可以话俾你听，你知唔知嗰阵未有 D 一百之前咧， 搵 过 你啊嘛？ 其实系我系邀请啦，我系有机会上去做嘅。 嗯， 但系因为三个字，我唔想去做嘅。 嗯， 郑经翰。 嗯。 我坦白講真係㗎， 啱嘅。 如果你鄭經翰同蕭若愚咧，我蕭若愚啦，仆街到咁啊！我真係如果你話叫蕭若愚嘅話， 即係蕭若愚已經係一個大仆街嘅啦。我都寧願幫蕭若愚喎，大佬。 係啊，我寧願幫蕭若愚。當然啦，如果你蕭若愚、鄭經翰、胡宗文咧，咁啊當然真係都係啱啦。排名改咗啦，就是、蕭若愚、鄭 經 翰、 胡宗文啦， 咁胡宗文係諗都唔會諗嘅，基本上。 即係幾害選其輕就咁樣選法啊！ 變咗叫梁錦祥，我都係諗都唔會諗嘅，話聲咧，我連黑串都唔會話聲咧 ，OK 啊。咁即係當然，即係有。 你咁咪黃毓民、梁錦祥咧？點排法啊？要？ 咁我會插梁錦祥多啲嘅，坦白講。Okay. 啊，我會插佢多啲嘅，因為呢個都我唔可以叫佢恩師啊。 嗯。 即係佢某程度都令到我智囊俱樂部智囊手記佢諗出嚟嘅。 嗯。 啊，咁係有啲恩惠嘅，即係佢死嗰日咧要苦扶佢咧，我會嘅。但係咧， 扶靈啊， 唔係，即係譬如佢真係自己搞個 channel 出嚟啊，私人啊，冇人撐咧，一集半集我一定撐佢，一集半集。 Okay. 咁好似黃毓民啊、阿黃仁達呢啲咧，係一集半集半集我都唔會諗啊，我係唔會諗、，OK？ 因為佢以嗱，我又講啲古仔嘢，大家聽下。我以前搞人民台嘅時候咧，我曾經係邀請過黃毓民，過嚟做節目嘅，因為當時佢同大班兩個咧， 啱啱封麥嘅啫， 俾人封咗麥啊。咁、鄭經翰嘅答案咧就係、是、我坐開747，我點會？搭直升機啊！黃毓民俾我嘅答案咧，啲講粗口嘅我都唔會做嘅。 嚇、 啊！聽到未啊？我親身去牛肉便當同埋阿黃岸賢，去邀請佢嘅。 哇！ 我真係聽 嗰陣仲係一個文人啊嘛，話曬都係一個講師，大學講師係嘛？ 即係嗰時候我好乜嘢啦？阿黃毓民話要講粗口嘅，我唔會做嘅。佢真係兜好兜面同我講。我唔係唔贊成你講粗口，但係講粗口我唔會做嘅。佢兜口兜面指住我， 佢喺大台開麥啊嘛，大佬啊， 冇咗大台開麥啦嘛嗰陣。 即係佢開大台麥，佢未開過細台麥噶嘛嗰陣。 跟住屌，跟住可能啦，嗰個人網啦，就老蕭有面啦，咁啊請咗黃毓民過嚟啊咁樣。咁跟住哇， 唔係咁啊，因為社記啫， 都係社記啦，都好多因素啦。咁當然都係阿蕭有本事啦，因為即係。借錢冇問題噶嘛？你知啊？而家阿蕭得，阿蕭要你幫手，你借錢冇問題噶嘛？當然啦，阿何忠文還錢即係有問題啦，係咪先？啊，好多古靈精怪嘢啊，我唔方便喺節目度講啊，即係錢緊嘢啦，好撚多啊，你自己諗啊，你 咩貴賓 廳？ 咩貴賓廳啊？咩乞衣啊？嗰啲啊？ 係嗰啲唔關事，嗰啲乞衣嗰啲網上面講權不撚嘢列啦，屌你啲黐線，點解開關二環財務啊？屌你老尾都係諗住有根有據。即係嗰啲數可以出到嘅，嗱你過嚟借，你都唔諗會還嘅啦。我整間越行財務，咁樣啲數咪撇撚咗咯。喂，屌你咧，係咁撚樣啫嘛。即係其中一個因素。咁我唔可以講太多啦，或者咧再講太多咧，即係 殺人滅口。 殺人滅口啊！真係 咁又唔會。 因為我哋講下，即係今時今日點先啦。我啱啱咧喺呢個沙田轉車，因為我慣咗搭89號咧，就去沙田。搭巴士去沙田嗰度去坐九廣鐵路嘅。佢點解咧？因為我唔使行一段路啊，唔使行去地鐵站咁撚遠啦。我落屋企樓下站 啱啱，你啱啱兩抽唔到 幾毫子。幾毫子嘅就俾咗幾毫子，就坐巴士去到沙田就行去。 個巴士仲貴過地鐵嘅，反而 係啊！如果加巴士加地鐵嘅話，係貴過我一程地鐵㗎。 哦， 一程直去啊！我係平幾平一蚊到啦，其實。 哇！但巴士有機會塞喎。 基本上89唔會塞嘅。 唔係你今日就梗唔係啦，你試下放工時間就塞到你。 咁我媽都唔認得。放工時間我就通常我都會九廣嘅。 係咯。 啊，咁我自己好識印。咁行去沙田嗰度啦。啱啱就喺度嗌緊，喺度嗌緊口號。我終於。唱完完整整唱到一首榮歌啦。嗱，我話你聽，但係其實大家知道榮歌係咩㗎啦。我係唔識唱嘅。即係你個就咁一條友唱咧，我記唔到歌詞，亦都睇住歌詞，我都唔識唱嗰啲音出嚟嘅。但係有人帶係唔撚同嘅。哇！五家產嗰度 今日跟住百鳩幾二百人到啦，都其實唔算多㗎啦、嗯，都係企滿曬中間嗰個禮堂嘅啫嘛，都哇企滿曬中間嘅禮堂都唔即係其實唔係多，因為九廣嗰邊咧都冇人嘅，咁啊人喺度唱，咪跟住唱咯，哎屌你屌喎，哎 可以咁啊， 我係未唱過㗎，我聽㗎咋、嗯，即係哇你諗下呢排嗰啲呢首歌係紅撚到屌。你真係冇可能唔聽下嘅，蘋果你都會人即係播幾句㗎嘛。嗯、聽聽下你其實你自己識咗唱喎，即係我係冇唱過冇睇過個 U， 我睇過一次 YouTube 嗰、嗯、首歌。咁我而家你已經識唱唔識唱嘅，但係有人跟有人帶咧，咁、嗯、我就唱到喎。啊，咁樣就成功唱啦，成功唱到啦。咁同埋咧嗰個氣勢啊，哇！今日即係你香港人跟住嗌加油嗰啲咧，喂，今日我著住紅衫，藍色風褸啲成個藍絲咁啦，咁、嗯、我嗌嘅時候咧，真係有人咧俾一個好鼓勵嘅眼神俾你，即係覺得，如果睇你款都唔係黃絲嚟㗎啦，當然我係黃絲啦，睇、嗯、你個款都唔係黃絲㗎啦，但係如果你單唱，我要俾好一個好讚賞嘅眼神嚟，佢唔會係讚鳩你嘅，好一個讚賞嘅眼神。咁、我見到咦夠喎、啊，真係、即係好咩㗎嘛？你知啦，而家呢一期係咪先？即係而家我翻大陸係唔敢著黑衫㗎嘛。就費事俾人查啦，費事俾人查啦，係咪先？咁就又講下啦。呢排近況啦，喺大陸嘅。咁我上次過關咧，就俾人查嘅。 哦， 咁因為我係我都係著住件，好似著住件藍衫啊，我就著件藍色 T 添嘅。咁啊最初可能戴住部太陽眼鏡啦。因為而家我平時都戴嘅，咁因為我夜晚都戴嘅，基本上而家。唔係為咗型嘅。是擋緊啲人面辨識啊！喺香港，其實香港你都要嘅，我成日聽。嗱、咁我擋緊啲人面辨識，咁啊成日戴住副太陽眼鏡啦。咁咧，可能我過關嘅時候咧，就一過完回鄉證咧，我即刻戴翻副眼鏡。咁咧就有個哥哥仔啦，嗰啲唔係哥哥仔嗰啲，穿曬啲公安制服嗰啲咁樣嗰啲，咪入咗我埋去間小黑屋裏邊。咁啊好奇怪喎、間小黑屋仲冇睇我手機喎、淨係叫我打開啲袋睇下。咁我咪打開個袋俾佢睇下囉。咁其實驚㗎，因為呢我有兩隻光碟呢、兩隻 PS4 光碟，我知冇講㗎，我上次我 冇啊， 我有兩隻 PS4 光碟啊，幫啲網友買嘅，咁二手嘅，咁其中有一隻呢係禁咗㗎，嗰、隻 Biohazard 2啊，禁咗㗎，咁我都驚㗎，咁但佢求其望一望，我打開個袋求其望一望，咁放我走囉、手機冇查，乜都冇查，淨係攞咗我張回鄉證，過一個部機，咁可能睇下。睇下我你有冇其他乜嘢啦？咁啊，係咁啊，跟住放我走啊！咁今日過咧，就仲簡單。我睇住前面有條僆仔咧，我前幾個啦，有條僆仔一睇佢，如果戴住個口罩咧，咁、個面罩咧，佢一定係示威者嚟。我真係睇個樣就係、即係而家其實示威者有樣睇噶嘛，即係有啲衣著可以睇噶嘛，即係除咗有個罩有個頭盔，同埋面罩之外啦。咁佢嘅衣着好睇啊！佢一定喺啲通常係一件窄身嘅運動褲，好貼身嗰只咧 ，Vibro 嗰啲咪成四嚿水一條嗰啲咧 ，Vibro 四嚿水啊！如果 Nike 嗰啲係講緊六嚿水一條嗰啲，好窄身嘅。咁啊，跟住有件黑色嘅 T 恤，咁啊，跟孭住個好大嘅背囊，咁其他嗰啲裝備都唔好計啦。咁睇嗰個反，好似佢真係咁樣樣嘅喎，一件黑衫，一件窄嘅運動褲，咁啊著住對波鞋，孭住一個都唔細小嘅背囊，咁 入眼 啦，咁我諗你個撚入眼啊，你黐撚線咧，你有冇聽自南區落報啊你啊，屌你都死撚緊啊，屌你老， 冇 撚走，就咁就咁嘅俾佢過，咁當然啦，我更加容易過你啦，因為我一個老坑，嗰條僆仔嚟添啊，我睇佢係30歲左右啦，咁樣嘅，咁都唔走喎，咁其實某程度而家係鬆咗嘅， 應該冇啦。依家查嗰啲咧，即係你發覺會俾人入入去嗰啲咧，應該係喺香港咧俾人抄個身份證啊嗰啲咧，跟住你過關佢就彈你個名字出嚟咯。 即係佢太快啊！因為除非佢你用手指一過關，佢會著燈啦。 會係啊，有著燈㗎，你唔知嘅咩？佢有著燈㗎，佢入去埋去嗰啲有著燈㗎。 我個男嗰度有著燈㗎， 有著燈。 咁我上次咧，我上次兩個禮拜前要播。 你上次我唔知啦，可能你啱啱戴翻副眼鏡，佢以為 係啊，穿嗰度 水貨佬啊嗰啲啦。 點水貨佬？我冇嘢戴，我得一個環保袋。 如果冇，點會唔查你手唔查你手機啫？我覺得佢應該係查水貨多啊，查你嗰次就。 即係查水貨另外一個位啊。 另外一個位置都係 小 坑啦。 唔係小坑，依家冇咗查手機啦，全部都喺曬小坑裏邊噶啦。 係嘅咩？ 前邊冇咗查手機好耐啦，入過關之前冇咗噶啦。 過關之後，過關之後， 係咯，過關之後係咯， 小坑屋再過人面辨識， 嗯， 先至過查你啊嘛， 嗯， 查你都有，但係唔多啦，因為我上次係真係好撚多，因為上次都係呢啲時候過呢、這個時間過嚟噶嘛。 我見過入入去，即係喺個關閘過機嗰陣入入去嗰啲全部係 咯 係 咯 係 咯， 著燈嘅喎。我見過嗰啲 着燈喎，咁我未知咁你知啦，我有幾多病痘啊？我啲咁嘅咁嘅中老係咪先？咁 依家唔使俾人痘噶嘛，依家俾人一圍就全部抄曬噶啦嘛。 所以 真係小心啲啊，俾人抄曬。 即係所以講下咧，而家你深圳。乜撚嘢？香港要靠深圳啊！呢啲咁嘅嘢咧，你真係唔好信啦、啊 嗯。 深圳真係死撚緊嘅，話曬聽。而家咁嘅消費，坦白講，因為冇人消費。 冇啦，又打大風啦、 啊。有實得啦，嚇、啊。就算唔實得嘅話，都唔係噶啦。因為以前我哋都係有啲嚴打期過嚟食飯噶嘛。咁、我哋上次兩個禮拜前，我哋食飯嗰度。咪成間酒樓得個兩三張台， 嗯、 啊嗰間酒樓係講緊三四十張台嘅喎，應該可以擺到、 嗯、 二三十啦，係得三張台有客啫喎，講真、嗯，喂講咗個市幾撚慘嘅話，即係咧，我下個禮拜我會講下啲骨場而家係幾撚慘啲嘛，咁、 嗯、 所以咧，咁啊話翻轉頭啦，咁、 嗯、 啊其他我哋想講嗰啲不如翻下個禮拜先講啊， okay. 因為時間唔可以算拉布拉得咁撚勁啊嘛，咁其實唔算拉布啊，都係講緊深圳嘅嘢都關於自南啊。今日講下點解頭先我講話解鎖，咁、 嗯、 當然又係呢個小豬啦，呢排冇噶啦， 唔係解咗啦咩？小豬， 小豬其實我解咩咧？ 解咗零零鎖啦嘛， 啊解咗零零鎖啦，解埋個單啦，係咪先？其實有一樣嘢我未解到嘅、 嗯， 就係、是、內射、 哦、 其實每次咧都係擺入去， 嗯 啊，因為零零嚟噶嘛，咁、 嗯、 我都驚噶、啊，大佬係咪先？ 屌，咁啊買定事後丸俾佢食咯。 哎呀，都係對嗰啲個咩惡而無害而無唔好啊嘛。咁、嗯、我哋唔應該咁樣對一個女子嘅，費事佢唔舒服咁都唔好啊。你知我哋啲好撚守舊啊嘛，我哋咁嘅阻仔，係咪先？咁咁啊，所以我每次咧都係拔出嚟嘅，我兜肚射落去，我成日想兜面射落去。但一來咧，我忍唔到啦。 好似日本仔鹹片咁 啊！我一來我忍唔到啦，好快就已經喺個肚度射咗啦，連個胸都未上到去啦。咁、 嗯、 二來，咁我又覺得唔好禮貌嘅，兜面射唔好禮貌咁啊！次次都係噶、 嗯， 即係自從零零開始咧，我都係噶。咁、 嗯、 一路以來咧，咁就算我上次送咗支香水，咁、 嗯、 佢都係由唔擔變肯擔啫。嚇、 嗯， 咁啊都仲未解到呢、這、一個，因為我每次。都問啦，射去入邊得唔得啊？ 嗯， 佢不要咁樣，不咁噗你嘅，佢噗你嘅，咁啊，次次都咩嘢啦？咁呢次咁啊，冇又係咁樣啦，照舊咁約阿小豬出嚟，咁啊又係有啲食飯啦。啊，講下食飯先。我覺得咧，我哋成日去嗰間嘅淡鴨血咧，嗰啲女啲四川人啦、重慶人啦、湖南人係好中意食嘅，即係我講下呢次嘅 case 啊。咁啊，同阿小豬本來咧就諗住食純牛肉嘅，食啲汕頭牛肉火鍋嘅，因為佢話乜都肯食啊嘛。咁我去到汕頭牛肉火鍋嗰度就約咗佢啦。唔知個節目有冇廣告咧？唔知好似應該冇。咁啊，佢咁啊，去到原來咧就呼咗，咁啊要等位，咁啊要等好多張台。咁、 嗯、 我咪冇等啦，跟住我話講，不如食麻辣啦。咁、 嗯、 就話我揀麻辣，咁我話食麻辣嘅，咁啊邊間鋪你揀啦？即係我同阿小豬去過好多間㗎啦。即係咩我哋認為你成日去嘅，我同阿碌你成日去嗰啲咩蒲哥啊， 辣莊 啊，辣莊啊嗰啲，我同佢去過曬嘅。咁、 嗯、 咧，跟住我有得同佢去過潭下血啦。咁跟住阿小豬都話啊，不如就去潭下血咯，咁樣、嗯、一來近啦，可能唔知點解啦。咁啊，喂，咁近啊，梗係仲正啦。咁啊，去到潭下去食。咁啊，所以我覺得咧，啲妹仔啊，大陸嘅妹仔咧，幾中意食潭下血嘅。咁其實，因為坦白講，真係好食嘅，我覺得啊，因為如果譬如香港人咧，就覺得都係麻辣啫，唔識分嘅話咧，咁、如果譬如你同一啲妹仔， 香港人食海底撈嘅啫，屌係。 係啦，香港人食海底撈嘅啫。 咁其實咧，除咗海底撈之外咧，有啲係更加啱啲女仔，即係妹仔、男仔、大陸嘅人嚟食咧，帶佢去食咧，可能會好啲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咧，你食飯盒又好咩都好啦，佢中意嘅，帶佢去。 係咯，你就下去，佢就覺得好開心嘅。 係啦，佢都開心，嗰日佢就開心啦。 嗯 ，OK。咁啊，食完餐嘢啦，咁當然啦，其實我喺食嘢嗰時候已經係飲咗咖啡噶啦，因為時間嘅關係咧，咁啊冇，因為冇戲睇啊，冇戲睇啊，咁我就算啦，唔肯睇嘢就咁啊食耐少少啦，咁啊一日我就買一份禮物俾佢，就冇話俾佢知係咩嚟嘅，咁啊上到去咁啊食完嘢啦，咁啊走翻去情趣酒店啦，咁跟住我就話我送件嘢俾你啊。咁其實咧，我就買咗一套 Ivana， 三件嚟嘅，即係一條褲啦，一個巴啦，同埋一件我 披咁樣， 好披咁啦，類似披咁啦，咁啊背心嚟嘅，咁啊，其實一睇就知道貴嘢嚟噶，咁啊我話我送俾你噶，我話下個幾個禮拜，我哋去青青世界玩啦，咁樣，咁佢話你試下，我叫佢試下著啦。咁佢咁即時就喺口度言話除衫著，哇！即係睇住人除衫著衫咧，其實都係一種享受嚟。咁啊睇住佢著啦，咁著哇非常啱心喎，啱身喎。咁又我買佢細碼啊，緊啱身嘅，因為佢冇啊嘛。咁啊細碼佢啱曬身嘅啦，咁啊佢著得好睇噶。咁跟住我話你中唔中？你中唔中意啊？佢話中意。咁 跟住唔識游水喎，但係唔識游水喎，原來喎。 冇啊，冇唔理佢噶啦。呢啲其實唔緊要，識唔識游水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佢永遠都係嘅。咁我話你鍾意得啦，咁下次同你去青青世界玩啦，咁樣去度假村玩啦，但係就梗係有條件啦，咁你就要早啲出嚟啦，因為呢青青世界呢，我就嚟講話青青世界呢五點鐘呢嗰個園就關㗎啦，咁你就冇嘢睇㗎啦，咁你早啲去呢你就好多嘢睇嘅，仲有啲豆腐花食啊，可以做下啲少少嗰啲陶瓷啊，咁樣可以有得玩嘅，所以你早啲嚟，咁因為我同你講係早到兩點，我哋先考慮下啦。跟住佢話冇問題嘅，咁佢話仲會著埋嗰件泳衣一齊去，一齊去嘅，咁 OK 啦，咁啊當然啦，咁我又送份禮物啦，咁佢問我幾錢啊，我話唔會平過支香水啦，咁其實都真係平過支香水四嚿幾嘅啫，支香水六嚿水嘅，咁我話唔係平得嘅支香水好多嘅啫，咁佢咦都唔平喎，因為佢支香水咩價錢啊嘛，咁啊佢都可能覺得 OK 啦，咁跟住咪又係照舊啦，咁啊抱抱肉啦嗰啲，唔已經唔撚使講噶啦，咁啊最精彩嗰度啦，就做下一半咁樣，我就話不如射入去好冇？點解我會咁講咧？沿住一個錯誤啊，因為咧阿小朱一去到酒店咧，佢就去咗洗手間，咁去咗洗手間，跟住佢唔知擺堆定乜嘢，我唔知啦，跟住佢去完之後咧，就到我去啦。咁我去嗰時候咧，因為有咩神山虎梗有啲搞肚噶嘛。咁我就望一望個垃圾桶仔。咁我見到有塊巾喺度。有塊巾喺度，我心諗咦可能啱啱離完喎。所以佢仲攬住塊巾，驚有嘢喎。咁啱啱離完。 安全 期都唔期啦，係咪先？咁跟住我咪。咁咪諗住安全啦，咁咪診嘅時候咧，咁我咪直頭我射開㗎啦，唔理你㗎啦，跟住就砰砰砰砰砰，後佢未講一隻噗呢句，佢都想講噗啊，啲佢想講噗啊，我已經哇面射曬佢啦，咁啊跟住佢都面有藍色嘅，我見到佢面有藍色嘅，跟住我咁啊佢當然即刻淋完沖涼啦，要平平白淋清理咗我啲子孫先啦，係嘛，咁跟住佢啊係咪發脾氣講我又唔覺嘅。但係有少少唔開心啦，佢咁啊，好似有啲嘅。跟住我咪求佢解釋俾佢聽咯。我話我因為我見到一個垃圾箱桶仔有塊姨媽巾。咁啊，可能你啱啱嚟完咯，咁而家安全嘅唔怕啦。跟住佢同我講話唔係嘅，其實我平時咧唔用唔嚟咧都冇用啊。咁嗰塊唔係姨媽巾嚟嘅，係啲護墊嚟嘅，因為佢話佢自己係好 敏感， 好敏感，好容易會有啲咩嘢，佢成日都要坐住，因為佢成日坐嘅凳，個 sofa 好多人坐過，咁佢好衞生噶嘛，咁啊所以咧佢就會成日都入住嘅，入啦同佢入住啦，咁入住嘅，咁佢話不過唔緊要啦，其實都 佢話佢我知道你㗎啦咁樣啊，咁我咪同佢講，我得啦算啦，咁下次唔會咯。咁嗱，即係點解唔嬲咧？即係坦白講，我成日覺得，喂，如果我冇送條泳褲，喂泳衣俾佢，即係屌撚死你啦，搞撚錯。即係我想同啲網友講，喂，其實解鎖嚟嘅，其實每一次都係，即係我覺得唔知送啲乜，送咗第一次香水。就可以零零啦，送第二次香水就可以擔啦，第三次送件泳衣咁就可以內射啦。喂，咁樣其實，所以有時咧，你對呢一啲咁嘅呢啲咁嘅玩法咧，咁有時即係你要疏爽啲咯。咁啊，小禮物咧，其實多唔多唔少，你都要送嘅。有時真係不能太孤寒嘅，即係你想好啲，俾多少少。出嚟，咁其實你某程度你付出得到好多啲嘅，當然，你付出咗未必一定得到啦。但係講真，某程度點都可能有機會嘅話，咁你其實錢唔多，都係多幾百蚊啫，係咪先？咁其實都可以試下嘅。咁我都係懷念呢期都唔係點使錢嘅啦，都冇乜錢使嘅啦，係咪先？真係噶，真係 炸曬炮， 我真係炸曬炮嘅。嗱、啊，咁慳花慳埋啲盒子，慳幾嚿啊！我淨係上個禮拜冇玩，呢兩個禮拜冇玩，某程度我慳8000銀啦，係咪先？8000蚊夠我去買爾代夫一次啊？唔得，起碼去下個一次啦，係咪先？我慳咁啊，某程度慳翻啲錢，咪試下俾啲送啲小禮物咯。咁咪咁咯。咪希望有冇有時可以考慮一下啦，唔好有時唔好不能太孤寒嘅。你太孤寒。斬死嘅啫 ，OK， 咁啊，差唔多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我就會講下啲骨牆啊，係好耐冇講過啦， 係咯， 其實唔夾硬講嘅， 冇貨講嘅，好似 冇貨啊，幾多唔係冇貨嘅，係咪都要講講嘅，但係就都幾過癮嘅，可以同啲網友講下，呢期可以試下嘅，但係當然啦，而家開始嚴咧就唔好啊，都要提我話十一嚟啦，係嘛？十一之後咧係四中啊，撲街啊呢個， 仲死啊！ 四中我諗仲撚大鑊，真係仲撚大鑊，因為大，即係 實俾人插爆， 唔好話佢江山不保啊，即係俾人插到暈㗎嘛！佢唔做少少嘢咧，即係唔雷厲風行做少少嘢咧，真係唔撚掂啊！而且你嗱諗下，呢幾期我諗盡量你哋而家食飯盒好啦，咁。除非好想搏啦，你搏我唔緊要啦，即係有時我都可能會搏㗎嘛。咁你哋自己衡量啊，其實最好都要食飯盒啊。 咁你上飛機場都唔安全㗎喎。 係啊，飛機場都唔安全㗎，坦白講飛機場都唔安全㗎。因為70年啊，大佬。 自己執生。 逢十逢五呢都係勁數㗎嘛。某程度嚟講。加上阿光嗰時候。60年嗰支都數好撚勁啊！咁大家真係留意一下啦。咁最後啦，當然啦，神山虎梗係大家要記得買啦。因為講真，冇乜銷情啊呢期。呢期都幾撚大鑊嘅，因為咁冇人出嚟玩啊嘛。加上有 冇心情玩啦？ 冇心情玩啦，又打風啦。咁通常我呢啲啊，根據心情同埋個風嚟講，好冇生意噶嘛。咁大家可以好清楚。啲生意係近乎冇啦，啲機會近乎冇。呢個禮拜我都話俾你聽，我買咗6盒，六盒我賺曬你，都係1500蚊。你話你呢個禮拜幾撚大鑊？幾撚大鑊？上個禮拜一盒啫，買嗰、那個邊個買我買得個啫嘛？佢知我講得佢啦，係都多謝佢雪中送炭。唉、哎，大佬咁啊，打上照舊啦啊，最後一樣嘢。我唔係鬧啲網友，我自南俱樂部咧係逢星期二更新，咁我有時會係星期二一到一過咗星期二嗰凌晨咧，我就會即刻更新嘅，但唔係一定老闆嘅。OK， 咁有時候咧可能會晏晝啦，只要我係星期三之前更新咧，都係星期二更新。咁啊啲網友都唔好咧成日喺度催啊，當然你就你醒我又好，你捐唔捐都好咧。有時等一下啦，即係一日我係忙緊，我做緊嘢，譬如可能係我錄緊音，第二日咁我要成3點幾先至翻到 譬如我星期一錄音嘅，星期一錄音嘅假設啦，咁我要三點幾先翻到，星期二三點幾先翻到屋企噶嘛，咁、我先至可以做剪接啦，做上傳啦，咁樣所以其實一定有時間嘅，你哋俾啲時間我，啊，即係好似上個禮拜咁，哎呀大佬，我係趕緊翻屋企上傳，但係唔使十五分鐘，係一到咗兩點之前嗰幾分鐘就已經有網友話，喂你仲未有啊？喂我把聽啊！我聽佢呢啲，我説話我好唔中意， 我拉黑佢咯，屌！ 咁咪唔得？ 喂，屌你咩？老撚鳳啊！家陣， 啊，我覺得嗱，我就覺得我而家係好多人都老撚鳳噶， 係咯。 咁其實我唔介意，因為我覺得你係想聽，你係緊張我，緊張我一聽你先至會走嚟問嘅啫、但係你要俾啲時間我啦，有時係咪先？即係我唔係可以24小時擺喺個電腦前邊為呢一集而。做噶嘛？ 喂，你都耐唔耐突然間會唔出噶啦？咁唔出就唔出噶啦。咁幾有幾 蚊？唔係我突然間唔出，我一定會出公告嘅。出公告嘅，咁我冇公告噶嘛。 咁你吹兩吹，我冇時間，咪出公告啊？唔撚出啊？屌！ 唔係啊，你吹我冇用啊，公告我都出唔到啦，係咪先？即係某時間你俾啲時間我。咁當然我如果過咗半日都未有，你更加梗係可以提我啦。可能我真係唔記得噶嘛，係咪先？都其實好少啊，因為我搞鬧鐘。可能過半日你都咁可以睇提我啊，唔緊要嘅，即係唔好即時一過咗兩星期二，你就即刻問我。跟住仲可能講一啲霸聽啊，以後唔醒你啊，咁嗰啲其實醒唔醒都冇所謂。你有幾多咧？係咪先？啊，即係我唔係話你咁樣有啲咁嘅個案，我唔希望咁樣啦，因為會幾影響我心情啊！哇，我趕緊時間翻屋企。咁喺車嘅途中聽到你講話霸聽， 哇！我唔聽咪霸咯，屌！ 喂，講真，我成日講你中意聽咪唔聽咯，我成日咁樣講。但係你會影響到我嘅心情。哇！大佬，我已經趕緊翻屋企，我嗰當日就趕翻屋企，搭緊的士嘅途中。我其實我可以搭小巴，阿的士就為咗上傳啲節目啫。咁十零廿分鐘，十零廿分鐘，我哋半個鐘頭都冇。咁你都要咁樣嚟講嘅時候，我會幾頂唔順啊，或者係咯幾頂唔順啊。 即係好基本嘅尊重都冇咯，我覺得如果佢咁樣講嘢。 但係佢真係佢帶下 fans 嚟嘅，因為即係佢連半個鐘頭都得唔到，佢帶下 fans 嚟嘅。咁其實某程度我係好，我 Annie 啦，我好 Annie 啦。但係， 因為我係我啊。又講個故仔俾你聽啊，即係阿 John Lennon 啊，約翰連龍啊，都係俾個帶下 fans 殺死嘅啫嘛。即係戴黑 fans 唔係大撚曬㗎， 咁啊係，我又唔想做 John Lennon 啦，我好中意 John Lennon。OK， 咁啊，希望啲網友俾啲機會我啦，唔好等我咁辛苦啦，好冇？我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講阿骨長啊，拜拜。 拜。